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徐祖东啊。今天呢是这个5月31号啊， 对，是大日子， 期盼已久的日子。 哎，我不期盼， 他不期盼，咱俩才期盼。 我跟你说，按照惯例哈，世界杯一来啊，我们这节目就遭灾了，因为我完全是个足球白痴，我就不懂。但是我看、啊、 你也不想懂，好像。 我觉得我就看最后那几场，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哎。我不懂，我能有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对呀、啊，就是、 啊、 对我来说， 懂的人常常讲同样的话。 对对对， 反正场上的人我都不认识， 对， 所以反而我能不带明星的光环，平等的看待每一位球员，最后还是看不懂。看得懂了，我还踢过球呢，说实话。 是吗？ 哎，说这个，咱们也得歌颂一下足球嘛。 啊、 这个我小时候，据我爸爸讲。我 听见你是 我很矮啊，我很矮啊，我1.70米嘛，对吧？但是我爸爸说你一生中唯一一次快速长高的时期就是在初中 啊。 我就记得初中，我爸爸就说跟那个踢足球特别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电视里在演排球女将， 嗯， 小鹿纯子。 嗯， 我记得每天一放学我就跟同学们踢球，踢完球然后狂跑回家看这个排球女将。 主要不是踢球，是因为狂跑呢，这是 不是踢球就都得办呢。一个学期之内我的身高就长到了今天的水平，从此之后没再发育过。 我也踢过两次球 啊， 一次是很小的时候买了一个小足球 啊， 3.5块，到现在记得那是巨款啊，3.5块。后来被一帮小流氓抢掉， 哎呀， 伤心了很多天呐、啊！玩球啊就被人家抢掉了。第二次后来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真上足球场了。我上去以后，结果对方来了一个球，我想我个子高嘛，我就争头顶嘛，闭起眼睛顶了一下，周围一片哈哈大笑。一看球离我这么远， 对， 大概那个景象不大好看。 你怎么就闭起眼睛去顶球？ 就此就放弃我的足球明星生涯了。 哎，但是把这个爱深深的存在了心里。 哎， 所以给大家说一下，我是白痴了。这两位都是特别喜欢看球的超级球迷，也因为这个原因， 尤其是梁文道， 对，令到我们这个月的锵锵三人行也遭受到严重的这个摧残。因为公司里要让他做世界杯的节目， 下个月这个月没有 跟我说你支持吗？我说我支持啊，我们对公司的事儿从来都 牵涉到中国国家事业。 哎，我们贡献一个梁文道出去，行，你支持，好，行，梁文道这个月不准在锵锵三人行出现了， 踢出去了。 他怕这个一天晚上他这光头出现太多。 对对，这已经本来就很像球了。 对， 所以咱今天说世界杯，主要你们两位要多发挥啊！我能做的呢，给你们看看我在一个杂志上翻到的跟足球有关的一些照片，咱们可以看看啊。 你们是有一点另外的播，对不对？ 这杂志它好像把这足球跟色情联系在一起。我们先看看第一张， 我知道， 这个是1998年6月10号，圣保罗一间酒吧观看巴西队和苏格兰队比赛的球迷身着苏格兰裙学跳桑巴舞。哎，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窦文涛的世界。 第二张 踢啊，这个波。 第二张是女球迷啊，上届世界杯，这是牙买加队和阿根廷队比赛时，牙买加女球迷。哎，你看他们让赛场充满快乐而刺激的荷尔蒙啊，是不是？咱们再看看下一个。哎，这个认识是谁了吧？ 啊、哦，贝克汉姆。 哎，贝克汉姆和这个 万人迷，这次能不能上场都成问题。 对 对, 对, 对，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玩球的这个，这是知道这是谁吗？这是罗纳尔多的妻子，现任妻子米兰尼，在跟球迷展示。 上一届的时候，他那一任的女朋友多漂亮啊！ 哎、再看看下一幅， 现在这个就差异。 再看看下一幅，这个我们这个两位首脑人士啊，哎，也拿起了这个球衣。 首相， 对。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把这个贝克汉姆啊做成这个最新的电脑游戏了。你们可以再看看下一幅。哦，还不是，这个也是女球迷，我女球迷收集的多了点儿。 说了你的世界波， 这是女球迷。哎，这次女球迷比上届多啊。我们再看， 主要是关注 这就是最新的。哎，你看现在的电脑游戏三维立体的，拿贝克汉姆作为这个主角的，所以你看。我虽然不懂足球，但是我也搜集很多这个相关的东西。 对，主要是女球迷嘛，就主要是你搜集。 不是、啊，我还搜集了那个，你知道《少林足球小将》里出现过的一个角色， 少林足球， 老跟周星驰一块拍戏的那个人。香港有一种丑角非常有意思，你这 F4 咱们现在终于弄清楚 F4 是怎么回事了。 F4 就是那个纸的那个尺寸呀、啊，对不对？ 不是，香港台湾的那四个帅哥嘛， 对， 演唱组合 F4 嘛。 他本来以为是战斗机， 我现在问我战斗机还是轰炸机？这 F4 非常火，那么香港这几个小丑角啊，来就扮演港版搞笑 F4。哎，我们也给你来看一看。 这其中有一个叫什么了？八两金。 对对对。哎， 下边看看扮演 F 四最帅的那位的这个图像，你看看 F 四也做过同样的造型，他也跟着同样的造型，这就是港版 F 四。 这个就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大师兄嘛。 行，反正我的事儿办完了。哎，你们说说这足球赛这跟。 我觉得你刚刚说话，他刚一说话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那怎么了？ 他说他看这个世界杯，他反正看最后几场。我跟你讲，听这话就知道这是外行。 外行。 外行。 我知道开头是中国队嘛。嗯， 不是，这还不是。这个更是。 中国队六月四号下午才是中国队。 这才更是外行。 哦，不是， 哎，比今天晚上是 世界杯啊， 跟塞内加尔 是打到最后那几场准决赛决赛就不会那么好看。嗯。你知道吗？ 而且越到世界杯好看就好看的，它是很多队很多队慢慢比慢慢比，比到后来你对这些人就熟悉，你一开始上来没关系，你什么人都不认识，你一届就学会了。 对， 这跟好莱坞电影一样，你一上来很多东西你不明白吧，你看它就让你明白了。你只要六十几场啊，你不用全看，你看一半就行了，你慢慢你就知道这些队是怎么过来的，你就对他产生感情了。所以到最后几场呢，他球赛不精彩，但是大家期待就很高。决赛完了第二天大家都伤心了一塌糊涂，觉得生活当中不知怎么办了。今年更加是了，你知道历来的世界杯啊都是在欧洲或者美洲比的，所以世界杯对中国人来讲都跟熬夜有关系。 对， 看世界杯就是个半夜的事情， 对， 都是跟要请假，白天睡觉，什么熊猫眼嘛。 对对 对。 今年破天荒了，弄到我们亚洲来比赛了， 对， 都是我们的黄金时间了。 对， 很多人说不习惯了，不用熬夜了，这是东方主义啊，这是我们亚洲人怎么回事，反而不习惯了。 而且这个不用熬夜还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自己好像失去了一个效忠的对象，你知道为什么？真正的球迷啊，你比如说。像香港我们没有转播这个大陆的甲 A 联赛， 嗯， 那我们看的是欧洲球赛或美洲球赛。像我们这种球迷半夜看球， 半夜三点多钟， 对， 最好的球赛总是这个时候。 半夜看球啊，是半夜跟看球是已经是先天的本质上的联合在一起。那你作为一个誓死效忠的球迷啊，你就应该半夜起来看球，这就好像等于你要付出一个代价才能够看球。然后你第二天回来精神不振的时候，这反而是好像是一个战果，就等于上了战场拖着半条胳膊断了回来那个感觉。 而且公司里同事看见熊猫眼，大家会心一笑，对不对？都知道是半夜。 所以啊，我对这个球迷我倒不太关心，我比较关心他们的老婆在这段时间。就是很容易被人这个什么吧，乘虚入室吧。 哦，对对对，那叫世界杯寡妇嘛。 这世界杯婚外情嘛。 啊， 不是，就是这我广大球迷。 还有谁跟他搞婚外情？男人都看球去了。 对， 对啊， 广大球迷一定要注意啊。 还有人趁虚而入？ 哎，因为球迷毕竟 也就像他这种人，我就不看球这种。 但是也有少数男的不是球迷。 我那说来，你这段时间很幸 福。不是，他们在看球。 所以他个外号叫六月斗。 六月流火，不是七月流火。不是，他们的太太，他就不安于世啊，他房中寂寞呀，对不对？那他。哎，你知道最近这个人家科学家研究世界杯期间就又在研究电视的收看现象吗？原来发现呢，哎，改变了我一个认识。我原来以为电视的观众现在可能早就已经以女性为主了。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说呢？调查的是几百个家庭啊，遥控器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都以为掌握在老婆的手里，不是这样。遥控器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在每个家庭安装小摄像机，发现遥控器大部分时间都拿在丈夫的手里。即便是要看太太喜欢看的节目，太太也是从丈夫手里拿过来，拿完之后又交还给他。因为呢，女人有一种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选错了频道，或者说是看到了她不愿意看的，所以往往你看，我发现符合我的观察，一般就是太太想看什么拿过来，但是女人她不拿着，男人他喜欢抓着掌握着。 这个就是今年的新问题了。以前半夜看球吧，没有遥控器的问题。半夜看球有个好处啊，女人睡觉了。你不欠任何，你半夜三点钟啊， 对对对， 全家都睡了，这是你的时间，或者你去酒吧，或者你在家里，你不骚扰人，也没有人骚扰你。你现在白天啊，你看你五点一场，七点一场，都是黄金时间啊， 那家里的人呢、啊、我跟你讲，坐在旁边讲一些跟球赛外行的话，那你这对看球的人是痛苦啊，真是痛苦、啊、你好好在看球，他说贝克汉姆的头发怎么样啊，他的小腿怎么样啊，你这时候真想躲开啊， 要不或者他就说不让你看球，也说不定他别人说他要看 连续剧、啊、那是问题更大了， 对不对，那会闹家庭矛盾、哎、 所以今年这个世界杯在亚洲举行，我估计会发生很多新的文化现象，值得一本一本书来研究。 你知道我记得那个谁那个杨澜跟我说过，就去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不就 去一届 就上床睡觉了嘛，早早上床睡觉，半夜里从睡梦中被他老公摇醒，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巴西队赢了啊。这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想啊，在咱们这个观众当中，狗有球迷的话啊，他们一定会很关心你们两位球迷对这次这个赛事的什么预测呀、押宝啊之类的。 啊，还押宝预测？ 事先表个态嘛，看看你们押的对不对嘛。 就是想谁是冠军啊？ 啊，或者你对这个比赛形势有什么分析吧？中国队的命运啊，这大家都是皆谈相议。 中国队三种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一个球都不进，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有点失望。如果中国队三场都输，但是还能有精彩的进球，或者说每一场技术表现的都不错，我想全国人民就 当是赢了， 就当是体谅了，就觉得中国队尽力了，因为这是很不容易。从实力来看，我们现在希望了，因为前几场热身赛都没赢，我们现在希望是米卢把球留着在那里去进， 对， 对不对？更好一点的可能性就是能够赢一场，要赢哥斯达黎加，或者说是赢土耳其， 哎呦，那中国人民就又一次站起来了。 赢一场，那虽然不进十六强，那中国人民这个又值得游行了。只要赢这场的晚上，一定游行了。 对， 要是能进十六强呢，那当然了，那我们就提前是个现代化了。 对，哎，我跟你说，你说 对不对啊？ 哎，中国就已经进入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了。 哎，要是这个什么吃瓜子吃出个臭，也不能这么说哈。就是说，要是就说是，哎呀，开天辟地，就是中国队得了冠军了，你说这中国不得疯了？ 这不是中国得疯了，那是 世界疯了。疯了，那倒不好。中国队得了冠军的话，那个有蛮多问题了。那说明这个我说的不好听一点了。这个那是世界足球运动大倒退了， 对 啊，你这个是不可能的。 哎，你不承认有出奇的这种？ 你有一个地方出奇，但是你不会处处出奇。 对，因为你分几组这样上去，不可能这样子来出奇。 那世界疯了。 对，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啊，我很赞成的徐总分析。我认为其实我的目标其实定得更低。我觉得中国队争取进一个入球，因为你看，比如说这几场热身赛下来，我觉得中国这个射球入门的把握能力啊还不够，很明显这看得出来。对葡萄牙那一场上半场我觉得好像还不错，但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指数恐怕还是有一点问题，到了下半场就把握不住了，就掌握不住。尤其中国队我特别担心什么，就是虽然我觉得米卢有一点是很对症下药，比如说打快乐足球，对不对？大家好好来享受这场比赛， 放松，因为中国精神压力老是很大。 但是问题是，全国人民给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太大了。这个尤其过去我们看八十年代女排以来啊，中国队或者中国的运动员，体能不错，技术更好，有斗志有意志力，输在哪？居然有时候比如说打羽毛球，能够人家本来是6-1给人家追上来7-6这样子追上来。这是为什么？心理指数到了最后一下子给人家赶上来，然后他压力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大就越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运动员站在场上，别的国家的这个球员啊站在场上的时候，他当然也为他的国家，但很主要可能还是为了他自己 个人，他以后在俱乐部队的身价啊， 对啊，然后那在全球世界这个广告卖的好不好啊， 对对对， 或者说一个个人荣誉，不要讲那么商业的话。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球员站在场上，这你13亿人平均分给他们11个场上球员的话，每人背后都是1亿多的中国人，你说这多沉重啊！ 1亿跑来跑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以身作则呀， 我就不太在乎中国队怎么样，我也不太关心，可能会得罪球迷啊。但是确实，我不这种不懂足球的人吧，我最关心的就是最强的那几个队。我是个世界主义者，那这哪国人无所谓嘛。你中国我也是，你也是个队。我关心的是能够进入决赛圈那几个队，可以欣赏一下他们 比赛。我看足球就是两种足球，一种就是没有中国队的，那就是一个纯粹的足球。另外一个就是有中国队的，有中国队的时候我看球就是另外一种球了，就完全变掉了，我的原则都丧失了，就是技术什么我全不看了，我就只关心中国队的输赢啊，只关心怎么他们的踢法。但是常常让你说，但是我一直怀疑啊，我就说中国人怎么回事啊，人家世界上哈都挑一个自己强的运动来鼓舞国家的士气，对不对？你说中国人为什么挑了一个自己不强的运动，而全民的希望寄托在那么大？你知道中国进世界杯啊，游行比取得奥运的那个举办权都大家都开心啊。 对， 后来我一明白，我知道中国人这是大国心态啊，中国人呢、啊。民众心理啊，虽然中国这100年是弱啊，但其实民众心理是强。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中学里啊就有个朋友啊，他们就是喜欢，你知道学生之间喜欢打架，喜欢称雄啊。有两个人，有一个人他这样称雄是这样的，他要跟人家来，他是摔跤最狠，他除了摔跤他别的不玩的。你要跟他讲什么别的东西，打了用棍啊什么东西，他全不来，他说我一定是摔跤，他狠。可是另外有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他呢摔跤也好，可是他呢另外别的人来一个东西哦，他不是摔跤最好，他别的东西好，可是他碰到你，他说你说摔跤好了吧，大家都流行摔跤吧，我就练摔跤，然后我就把你摔跤再搞败。就是说后来大家更崇拜后面这个人，就是说他不是说以我的特长来取得这个霸权这个权威，而是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就是最强，你玩什么我都要最 强。 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崇拜足球吧？骨子里有一种想，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要强，我们不是在我们的乒乓球强，我们不是在我们的羽毛球强。 哎，我有一个事情可以佐证你刚才的观点。哎，小时候我在武林杂志上看到说上海有个武术家叫蔡龙云啊，精通好多种拳，跟这个一个美国黑人的这个拳师嘛，大力士嘛，打擂台。第一回比赛的时候好像才十几岁，蔡龙元拳打脚踢把他打的爬都爬不起来。结果后来呢，美国方面就说了，说我们这拳击呢就是俩拳头啊，你们这中国武术手脚并用，这玩意儿不公平。好，双方约定几年之后再比。这几年之内，这蔡龙云呢就是专门练中国这个武术当中用拳的这个部分，拳法练得非常纯熟。结果再比的时候就用两个拳头对两个拳头，照样把他打得爬不起来。哎，这当时一时传为美谈。你看这就反映着中国人，就你怎么玩我都得是最强的， 我尊重你的世界规则。 对， 有点悲壮。 对，现在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今天是世界杯啊，那么作为对这个足球这个专业研究水平很深的人，我就不发表什么意见了，主要你们两个业余球迷多谈谈。 对对对，好好好，这个球迷的天职啊就是要说球嘛。这个不说球不乱说，而且是要得乱说，不乱说就没办法完成这个球迷的自我人格，你知道吗？ 还有人格呢， 这球迷的有球迷的人格，这个球迷的人格就建立在胡说八道上面。球迷最高，为什么球迷多数是男人？ 那足球流氓的人格建立在打砸抢上面。 对对对对，那为什么那么多球迷都是男的啊？ 啊， 就是因为男人其实就喜欢想找个机会说话不用负责任。有什么时候好得过说球啊？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我们要预测这个冠军谁属，我们要预测一下今天的战果如何吧。我们这么说，说完之后，万一这个结果跟我们说的还不一样，明天有谁会记得呢？不，明天我们马上又来了。哎，你看吧，这个今天又什么又就说。 但是你要是敢预测下一届香港特首，你就不敢说。 对， 另外一个 就不敢说。对， 以前有个儿子，那个爸爸说，儿子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最喜欢开坐着车兜风又有钱。那爸爸说你就适合一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我最喜欢什么？就是看球发牢骚还能拿钱。 对， 那就是我们 就让我做了。 对，我觉得咱们别老提中国队，世界杯又不是为中国办的，是吧？这。说说这个谁得冠军呢、啊、你们觉着 这个太难讲， 不到真正打，还我不是说废话，对，是因为为什么？就连我自己要预测都很难把握。比如说我本来我很喜欢今年的法国队跟阿根廷，我觉得这两队是大热门，我想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可是问题是，你看，比如说法国，所以齐达内他伤了，是吧？这个几个重要的球员他们受伤不能上场，整个队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自己有一些球队啊，我觉得他未必能赢，可是我喜欢看他们打球，这个我倒是能说。我特别喜欢的伊比利亚半岛那两支球队，就葡萄牙跟西班牙，这么多年来我都喜欢这两支球队。 费高是吧？ 对 ，Figo 他们 ，Figo 对，还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喜欢拉美足球。那么 又有点欧洲风格， 对他们有点欧洲风格，有组织有效率，但是同时个人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完全。特别是我平常看这个外国的足球联赛，我就最追捧的就西班牙联赛，所以看得多，因为西班牙联赛里面很多这个葡萄牙跟西班牙球员就有感 觉。他们钱也多，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那些明星都弄去，他们现在算了一笔账，你知道，一个西丹啊，就那法国队中锋啊，他的身价等于五个中国队。 哦，是吗？ 对， 中国队全部的身价，然后一个法国队等于二十几个中国队，巴西是其次，他们排的。当然，这个不能以钱来算了。 对， 客观的来讲，法国队希望是比较大的。 对， 我个人不喜欢阿根廷队，而我会追捧英国队，可惜他们老是不争气。虽然有靓仔这个贝克汉姆，可是今年也是很危险，他们这个组就是一个死亡组。 对， 所以不要看冠军啊。看分组赛好看了、 啊、 像那个英国瑞典那场场赛都不能错过的， 对，真的 真是一点都不能错过，那些分组赛才好玩呢、啊、 对，尤其到了 你说你一个人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你能单关心结婚那一天吗？当然要从初恋的时候开始嘛，对不对、 哦、对不对？ 你能说哦，大家只看见他们最后大礼的这一天，那有什么意思、啊、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看只看最后几场，最后几场通常在世界杯的网赛里面的历史来讲啊，都不是那么好看的球赛。为什么？因为越打到后来，大家就越踢越保守。 对， 大家就开始 求胜算。 对，因为就不能够随便失球，那么大家就开始打这个防守足球起来了，你知道吗？ 哦、 所以打到后来啊，往往就不具有那么侵略性的感觉。 我倒有希望，就希望亚洲有一个队能打入八强。 对。 甚至四强，那就是真是我有这么一个希望， 因为在亚洲举办嘛。但是我今天看报纸，我发现啊，这个都是朝鲜半岛了，朝鲜人球迷啊挺可怜的， 对， 好像说每天供电时间啊就两个多小时，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看这个比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 对, 对，可能呢他们最多只能看这个精彩镜头一些剪辑回放、 哎、这太可怜了， 哎呦，我觉得太可怜了。 他们供电的时间短， 对， 他们这个最近就在旁边，可是看不到实况。 但是呢，游客问板门店那儿的一个朝鲜军官说：“你希望哪个赢？”我当然支持韩国队了，韩国队肯定得冠军啊！他就这么说。 对，那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嘛， 民 族 啊、 对不对？不过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像朝鲜队他们是很可怜，只能看这个精彩入球，这个也是另外要提的地方。就有很多人我知道，他们以为看球赛的就看那个入球的镜头， 对， 所以晚上看新闻，他可以球赛不看，就看新闻重播选那一两段入球的片段来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错误的足球观 念。对对对，这个我都知道， 好像做爱只知射精一样，真是笨极了， 笨极了。 对，哪像咱们前奏研究的都那么好。 因为你想想看，整场球赛怎么样组织到进门那一刹那。这个一来一回的种种的攻防，这是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有机体。所谓的入球啊，当然你可以说是个高潮，但这个高潮你没有前奏，没有中间整个过程呢，那你不就变成像个狗吗？那个狗跟猫那个射精就那个两三秒就完了嘛，那也是。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跟你说，这有些导演就是犯这个毛病。比如说做这个综艺节目，我还跟他说呢，他因为录了两小时，但是播出一小时，哎，他就听见哗啦，现场观众一阵大笑，他就剪这一阵大笑。我说，其实电视观众人家没看到你的来龙去脉，人家是不知道为何以你们演播厅里边大家笑起来，他就觉得这很娱乐。你看，这就是像只看精彩入球一样。 而且呢，球呢要看两遍，好的球赛看两遍。 好呀，你给我太大负担了。 对，第一遍呢，你不关心细节的，你只注意结果，只注意输赢，投入的 是情绪很投入， 情绪非常投入，是非常情绪化的。可是你第二遍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结果，知道今天会输。就非常理性在分析， 对， 这一刻做什么，这一刻人做什么，你才看得清楚那些人跑位是怎么跑。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看球就从来只是那个球赛完了之后他在看录影。 他已经知道结果，他就是为了要冷静分析这个局势，他们的组织是怎么样， 这就叫后设叙述，写小说就得靠。